次開始的時候一樣攜手並進。他強調芬蘭和瑞典共同加入北約符合各方利益。瑞典早前發生針對土耳其的示威活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之後表示，瑞典不應該指望在加入北約的問題上獲得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原定今個月與瑞典和芬蘭就加入北約舉行會談，但是會談已經無限期推遲。俄烏衝突持續，烏克蘭的哈爾科夫州、蘇梅州同埋第列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等地星期四再次響起防空警報。東部城市克拉馬托爾斯克星期三亦都遭到俄軍攻擊，當地官員說俄軍導彈摧毀一座住宅大樓，另外有九座住宅大樓受損，襲擊造成至少三人死亡，18人受傷。總統澤連斯基和到訪基輔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會談，他說俄羅斯適應制裁的速度越來越快，但歐盟推出新限制措施的步伐就再放慢。他呼籲歐盟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馮德萊恩承諾會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財政、軍事和政治援助，又說會在海牙成立一個國際中心，處理在烏克蘭發生的罪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6点，系升8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8.7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3，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79美元，卖出1,915.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和暖，风势逐渐减弱，早晚有薄雾。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就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清水湾道入返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大埔仔坳。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对出。另外九龙塘的歌和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歌和老街去返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的快线封闭。另外达之路去返北假山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的快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而荔枝角的荔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荔湾道去返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快线都是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邱日。 春系甲骨文咧，系从木从日嘅，本意咧系春天，后来引申咧系生机勃发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三年疫情咧应该结束，我希望咧能够春回大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找来神奇小子曹星如，和大家分享拳击不断的蜕变。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3日，政府展开你好香港宣传活动，送赠500,000张机票与旅客。 本港主要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 申诉专员公署调查太平绅士巡视安排，建议改善投诉处理。 泽连斯基与冯德莱恩会谈，呼吁欧盟加大对俄罗斯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你哋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我系萧乐文。早晨，先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随住社会嘅复常啦，寻日政府就公布一个大型嘅宣传计划，叫你好香港啊，有四个范畴嘅，可以话系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向旅客提供一连串的优惠，包括是500,000张的免费机票，另外有些商户提供总值是超过1亿元的香港有礼，这个叫香港有礼的旅客消费优惠券的，希望可以吸引旅客在未来半年是訪港嚟到香港。頭先提到500,000張機票咧，係將會經由3間嘅本地航空公司，包括係國泰航空、香港快運、香港航空咧，喺境外嘅辦事處或者係代理咧，係送俾啲旅客嘅。3月1日起分階段，先會喺東南亞國家，其後就喺內地、東北亞國家等咧嘅市場嘅派發。为期半年，咁啊咩模式咧？可能會係抽獎啦，有啲會係買一送一嘅形式咧，係送出噶。经管局都期望咧，计划可以为香港咧带嚟150,000名嘅入境旅客，估计占未来咧半年嘅客流量咧大约10%嘅。特首亦都提到话，现时嚟到香港唔需要隔离啦，冇限制啦，形容系最好嘅时间嚟香港系旅游，咁就话可以体验同埋享受香港嘅生活嘅。咁呢一个500,000张嘅免费机票或者整体一啲嘅消费优惠券等等咧，对于旅客嚟讲有几大吸引力，或者对旅游业界整体成个经济帮助又系点样咧？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姚柏良，先讲下先，呢个你好香港嘅宣传活动就整体头先都好几个项目嘅，其中一个焦点就系派成500,000张免费机票啦。整体对于计划嘅睇法系点咧？你 嗱，业界系好期待呢个 Hello Hong Kong 尽快推出嘅，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旅发局都好早做咗计划啦，而都呢啲免费机票亦都可以讲话。基本局擺喺柜桶底都已经擺咗相当一段时间啦。咁而家我哋真係走向復常。咁第一即係要加大对外嘅宣传推广，令到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已经进入一个復常嘅状态。呢、這个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尤其是要吸引旅客嚟香港嘅话呢，我哋首先要做嘅就係要让所有嘅海外国家地区嘅人知道香港已经走出疫境，已经係走向復常。咁呢个信息係好重要啦。咁當然啦，除咗有呢個信息呢、這個作為基礎之外呢，亦都係即係我哋始終我哋嘅行業已經係冰封咗一段長嘅時間。咁要重新吸引旅客嚟香港呢， 除咗我哋自己自身要有个吸引力之外呢，加多啲嘅诱因，加多啲嘅一啲可以讲话少少着数俾啲旅客呢，我相信对于吸引佢哋嚟呢係会起到一定嘅作用嘅。咁当然啦，呢、這个送机票主要係希望吸引即係入境旅客啦。咁入境旅客佢嚟香港，其实大家知道，即係如果坐得飞机嚟嘅，咁基本上都会係过夜旅客啦。咁其实重点去吸纳多啲过夜旅客嚟香港呢，对我哋嘅整体即係提振消费啊，提振经济呢，係作用会大好多嘅。因为2018年嚟讲，如果即係过夜旅客佢平均向香港消费嘅即係人均消费去到6000多元嘅，咁如果唔过夜呢就即係2000多元嘅啫。咁可以知道就係话，其实喺疫情呢三年里边呢，其实我哋如果睇返我哋嘅过去嘅入境旅客嘅数字，其实三年我哋香港就损失咗即係呢个旅客消费额可以讲緊近10000亿㗎喇。 嗯。但你自己点睇，系咪真係可以吸引到譬如500000张机票，而家话预计带来150万以上嘅入境旅客，系咪嗰个成数去到几倍咁多呢？系咪有信心啲旅客都因为一张免费机票可能成家都嚟香港咁呢？做唔做到咁呢你估计？ 我觉得这个估算是都是算是一个乐观的估算来的。因为如果你看回就是说，如果用50万张机票送出去，那么可以拉动到150万人次即是入境香港。 嗯。 那么即是其实来紧半年，未来那半年里边呢，即是都是预计是能够即是有1500万客入境香港。因为他讲的话是即是这个150万客是大概占那个总入境流量的 10%， 那就是说他预算是希望能够在未来那半年呢可以能够吸引到1500万入境旅客啦。 嗯 嗯、当然啦，这个即是大家明白，其实我们自己出行也好，或者海外其他地方的人出行都好，其实大家都会即是单丁自己去玩的是相对是比较少的一个比例。 嗯嗯 咁啊，起碼都兩個啊，或者帶上帶多個小朋友啊，或者家人啊， okay. 即係兩至三人啊、四人呢啲組合會比較多啲嘅。 嗯嗯。 咁我覺得呢個估算都係算係合理嘅，但係我覺得就話我哋做宣傳固然之好重要，但係我哋嘅產品、我哋嘅服務、我哋嘅配套跟唔跟得上咧？這個我哋都係要重視。 所謂即係呢個你擔心啲咩咧？其實個配套上面。 其实呢，即是我哋一路都同政府反映啦，即是我哋嗰啲交通啊、人手啊、资金嘅压力啊，其实而家我哋系仲系成个行业呢仲系处于一个即系复苏嘅初步阶段啦。其实你睇返我哋而家一月份呢，一月份整个月嘅嗰个入境旅客嘅数字呢，即系内地加埋海外，其实大概争少少唔到50万。咁其实呢个即系以今年一月呢个做一个起步嘅话呢，我哋要追到去话我哋嚟緊半年係1500万呢，咁呢个係即係都係一个相当大嘅一个升幅嚟嘅。咁我哋要喺嗰个人手方面呢，首先係要真係要政府有多啲嘅措施呢，去諗下點樣帮旅游业嘅相关行业呢、okay. 去将嗰个人手方面嘅问题解决。其实航空地勤啦、都好缺人，酒店亦都缺人，旅行社都缺人。咁喺呢方面嚟讲，我哋要保证好我哋嘅服务嘅質素，要提升我哋嘅接待能力呢，咁呢方面係真係政府喺无论资金啊、人手嗰方面呢，都要諗下点帮我哋业界去一齐去解决。 而家大概人手嘅正常嘅水平应该係占咗几多嘅，现时可以提供到。同埋你觉得仲可以政府做啲咩呢？即係咪直接用一啲津贴去吸引啲人入返嚟呢行？ 其实我哋其实琴日我哋业界都有向特首去亲自去反映，其实就即係希望推出一个即係复业基金或者叫复常基金啦， okay. 即係可以能够等我哋业界可以配对一个配对资助嘅形式啦， okay. 可以令到业界可以能够增聘返一啲熟手嘅员工返嚟，相信呢个会有一定嘅大力嘅帮助啦。 Okay. 另外嚟讲，其实即係短中長期嘅一啲措施，我哋都提咗嘅。即係其實長期嚟講咧，其實都要容許旅遊業裏邊咧有啲特別嘅工作工種咧，都要輸入一啲嘅即係人力翻嚟嘅。其實呢啲係即係旅遊業都需要輸入一啲特殊嘅人才翻嚟，因為譬如講我哋要開拓一啲新嘅市場，咁其實嗰啲語種嘅即係一啲特別嘅語種嗰啲方面嚟講咧，業界都好缺嘅。酒店啊，當然啦，即係我哋前線嗰啲執房啊， Okay. 以前好多工作人員都係好缺啦。 好幾個問題，想講翻嗰個送機票嗰個計劃嘅。首先第一就係我見話65%嘅機票咧會由航空公司透過直接嘅渠道啦，或者佢嘅代理送啦。餘下機票就話旅遊相關行業喎。你知唔知而家旅遊界會即係除咗話係航空公司送之外，另外係會點樣送出呢啲機票啦？另外對準嗰個市場方面咧，就話三月會先喺泰國啊、菲律賓啊、印尼即係東南亞一啲嘅市場，其後就會去內地、東北亞啊等等嘅。你自己點睇呢一啲嘅市場咧？那個先後次序係點睇咧？先講個派發方式同埋對嗰啲嘅市場，你嘅睇法點？ 係嗱，派發方式你頭先講都啱嘅，即係我所知嘅咧就係即係機管局都係會主要透過航空公司自己本身去有序地。有計劃地去派送啦，咁用咩方法？用抽籤定係用買一送一？呢啲都係航空公司自己制定嘅。咁當然就係話，有一小部分咧係會經由旅遊議會啦，即係由旅行社呢方面去幫手嘅。咁呢方面嘅具體詳情都要等佢哋去具體去公布啦。 Okay. 但係個比例就唔係好高嘅。咁至於嗰個策略上，即係首先可能第一陣會先做東南亞，第二陣內地呢啲嘅其他嘅城市，或者第三陣去東北亞。咁我覺得呢個部署都係算係合理嘅，因為目前你睇到其實由去年年底我哋正式即係引進咗個團進團出，其實你睇到其實我哋首批嘅團咧都係泰國啊呢啲地方多嚇咁。相信喺東南亞呢方面，即係啲入境團嗰方面，入境旅客呢方面咧，相信都會恢復得較為快啲。 OK， 咁內地嘅方面，我諗即係首先可能我哋呢個二月啊、三月呢段時間，其實我哋好希望盡快先搞活大灣區先啊，因為呢個係唔使坐飛機嘅，呢個可以直接即係只要我哋一盡快恢復。我希望盡快，可能下個禮拜就可以通得到啦。呢個如果本身即係呢個我哋全面嘅。嗰、那個同內地嗰個全面通關，唔使核酸檢測，唔使有任何嘅 quota 限制嘅話，如果你有放寬嘅話咧，我相信我哋會率先同大灣區呢個旅遊市場會大家先加強嗰、那個即係互動，可以希望能夠搞活呢、這個即係鄰近市場先。咁所以你話下一步係內地其他嘅城市透過飛機嚟，咁呢度亦都係需要那個運力的提升嘅，大家知道而家香港同內地嗰個飛機嗰個運力咧，都仲係處於一個好低嘅水平嚇。咁國泰都話要呢個月尾希望能夠恢復到即係有200班，咁但係即係你都係要需要恢復咗啲航班，你先至可以送到機票出去噶嘛。 OK。我想问嗰个持续性嘅问题，因为啲学者都担心就系、就算派免费机票啦，可能短期有一啲嘅效益嘅，但系咪可以持续落去咧？系咪可以持续到半年之后咧？即系喺个计划而家话为期半年啊嘛。你嘅睇法系点咧？因为尤其是有啲嘅讲法就话，其实以往香港好靠内地旅客嘅消费嘅，不过而家内地旅客嘅消费习惯可能喺过去几年都改变咗啊，或者未必好似以前咁嘅消费力咁大嘅。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呢个？ 我覺得當然咧，旅客嗰種旅遊嘅模式、消費嘅模式係肯定有咗好大嘅轉變，呢個肯定即係我諗世界各地都面對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其實吸引無論海外旅客嚟香港又好，或者內地旅客嚟香港好，其實最緊要即係唔理咩客，我哋都係歡迎，我哋都係要擁抱嘅。咁呢方面，我覺得第一我哋要塑造一個全民一個主人翁嘅角色，一齊去迎客，呢個創造一個好嘅氛圍。咁呢個先係一個持續嘅，當然啦，你話要成日要靠俾著數，要買頭先至嚟嘅，咁嗰個當然係即係冇乜太大意思啦。但係你話如果啲旅客經過頭呢一陣有好嘅口碑，跟住即係傳翻曬去俾其他嘅即係親朋戚友啊，咁又陸陸續續即係嗰個成個嚟香港旅遊個氣氛帶動起上嚟嘅話咧，我諗呢個先係最關鍵嘅一個持續。咁你話至於嗰、那個去到嗰、那個消費嗰個問題，其實當然即係以往你話好多嗰啲好豪客嚟香港狂買啊嗰類，可能即係相對嚟講，即係未來會相對比例上會少翻啲啦。但係就覺得我哋最重要嘅反而係點樣吸引佢哋喺香港深度遊，留多一兩日，住多一兩晚，這個即係對啲整體嘅消費嘅帶動咧，先至係至關重要嘅。 Okay. 這個我哋好期待呢方面係政府做多啲工作，同我哋業界即係加強協作，同埋多啲溝通，一齊諗辦法。 OK， 好啊，唔该晒阿姚柏良同你倾到呢度。姚柏良咧就系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头先讲到话呢个派500,000张嘅免费机票咧，就会喺3月1号起，首先喺东南亚市场系展开嘅，咁跟住4月1号起就会喺一啲内地嘅地方啦，咁另外咧东北亚就会5月起嘅，咁咁啊暂时嘅时间表我见到都系咁样啊，咁啊继续讲下你嘅睇法，对于派一啲嘅免费机票，希望可以吸引多啲旅客嚟香港，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职业训练局项目经理，亦都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前系主任黄家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黄家荣，点睇今次呢个你好香港嘅大型宣传活动？重点之一就系派50,000张机票系免费嘅，俾一啲海外旅客。 我有两个睇法啦。第一个睇法咧，就系呢个系一个释出一个好重大嘅信息咧，俾全球嘅旅客，系话俾佢听咧，香港已经准备好啦，香港已经再冇任何嘅防疫嘅限制，或者係即係一啲出入境嘅限制，係逐步咧係完全係復常，回復翻咧係2018年或者之前嘅情況。咁呢個係第一咧，就主要係一個信息；第二咧就係一個實際嘅優惠，因為如果依家係送機票嘅話咧，我相信喺全世界都好少咧有咁重量嘅優惠咧，係俾啲旅客咧係唔需要成本咧係送張機票俾佢嘅。咁呢一個咧就當然啦，即係佢抽咗機票，佢未必一個人會嚟啦。咁所以咧，佢嘅估算咧就係會一個帶多一個或者兩個咧，我都覺得好合理嘅。咁變咗呢一個咧，實質嗰、那個吸引旅客嚟香港消費同埋個人次嗰度咧，我相信都會有一個即係幾明顯嘅數字喺度啦。 但係而家睇到對準嘅市場方面咧，暫時就先係東南亞，咁啊講到譬如泰國啊、印尼啊、菲律賓啊、新加坡等等，跟住之後先至係內地同東北亞嘅。你覺得嗰個先後次序或者對準呢啲市場嘅係咪去到準咧，或者係咪啱咧？ 呢、这個都係合理嘅，我諗都係睇實際情況啦。正如剛才阿姚議員都講咧，其實我哋團進團出嘅時間咧，最早做到嘅團咧，都係一啲即係東南亞嘅團啦，比較多啲。咁呢個係即係佢哋嗰個旅遊嘅動力咧，喺現時嚟講咧，似乎就比較強嘅。咁慢慢咧，即係當熱咗身啊，咁即係嗰個氣氛，旅遊氣氛好啲咧，再做翻其他嘅市場咧，慢慢去做咧，我相信呢個都好合理嘅。 嗰、那个时间上面呢，暂时就话50,000张免费机票 ,3 月1号开始派6个月嘅。你觉得系应该再长啲啊，定系应该系即系6个月甚至更加短时间系派晒呢啲机票，可能嗰个反应会仲更加大呢，对于海外市场你嘅睇法系点呢个？ 当然这个呢个我都要睇下实际情况嘅。依家航空公司嘅运力呢，佢系咪能够好快咁样去处理到50,000张免费机票？如果啲人系即系好短时间去想坐呢个飞机，咁系咪做到呢？咁呢个都有考虑啦。第二呢，其实半年都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依家喺即系啱啱过咗一啲大时大节啦。咁其实呢最快下一个比较多游客嘅呢，都系数到去复活节㗎啦。咁但系复活节都唔係全球嘅市場咧，尤其是中國大陸都唔係放假噶嘛。咁去到真係比較旺季咧，都係去到6月嘅，起碼6月開始。咁其實都好合理呢個時間，即係有半年嘅時間咧，係俾啲旅客去籌備下佢嘅旅程啊，同埋真係去到嗰個時間咧，6月份開始咧，先至比較係多人咧係行得開去旅行。 对于旅游业界嗰个作用呢，因为有啲就话可能即係入境嘅可能会有啲嘅旅客啦，但係对于一啲出境嘅旅行社就未必有好大帮助啦，咁呢个有冇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呢？ 咁我哋当然旅游业呢就要睇即係两个部分啦，即係有啲从业员就係做出境，有啲从业员做入境啦，咁对于香港嘅经济效益即係嚟讲呢，纯粹係即係旅客消费，当然我哋希望吸引外国人嚟香港嘅，咁呢个係无可厚非㗎啦，因为佢嗰、那个即係对于即係香港个经济嗰个係得益，同埋香港旅游业从业员呢、那个数量嚟讲亦都比较多嘅。咁至于外游嗰方面呢，当我相信即係喺整體嗰個係社會氣氛，再多啲遊客喺香港度消費，整個社會氣氛咧係改善咗咧，香港人外遊嘅意欲咧亦都會大翻嘅。咁所以嚟緊即係事實上香港人都其實好多本身都所謂不缺錢啦，即係佢都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你好香港呢四个活动嘅呢个活动嘅四大范畴啦，除咗头先提到嘅迎客来，即系讲到包括话系免费向海外市场咧派发500,000张机票啦，头先都讨论到啦。仲有就向旅客提供一啲特别优惠啦、现金券啦，同埋啲其他奖赏，包括100,000份旅客嘅消费优惠券。咁另外第二个范畴就系请客来啦，就系头先都提到噶啦，会邀请并且赞助一啲海外政商界嘅领袖啦、传媒业界啦，并且具影响力嘅人士嚟到香港，了解香港嘅最新发展啊、景点啊等等。一个叫走出去，就系政府会率团啦出访内地同埋外国，介绍香港嘅优势，讲好香港嘅故事，推动商贸、旅游同埋人民交流等。咁仲有就系盛事嘅，涉及到话举办多项嘅大型盛事活动啦。咁头先提到咧，话派500,000张嘅机票啦，咁另外咧，其实2023年夏季咧都会本地居民啦，都会向本地居民咧系送出大约80,000张嘅机票，咁另外有部分机票咧就会系送到。將會喺咧，即係大灣區度送出嘅呢個合共加埋咧，係成700,000張嘅機票咧，會喺唔同市場、唔同嘅渠道送出嘅。點睇1872311整體呢一啲嘅措施或者呢啲嘅做法，對於成個經濟或者旅遊業啊？或者其他相關嘅行業，例如零售啊、飲食等等，幫到幾多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黃傑龍，早晨。 早晨，蘇朗凡你好。 早晨，黃傑龍，點睇你好香港整體個活動內容對於外地嘅旅客嚟講係咪吸引呢？ 嗱，我自己覺得咧就都係期待已久噶啦。我哋個業界即係餐飲零售好同旅遊相關行業，因為其實你都知啦，三年真係旅遊業冰封噶嘛。咁我哋呢就都好需要有一个好清晰嘅信息，好似一个启动礼咁啦，好似大型运动会个开幕礼咁啦，就全世界都知咦原来香港可以再系一个佢会考虑嘅旅游地点嚟㗎喇喎，咁样。咁呢个信息呢我觉得系琴日呢个活动嘅即系最重要嘅功能囉。个细节呢反而我觉得就次要嘅，即系有几多机票，有几多嘢送啊，咁呢啲呢就梗係好啦，你唔係就吸，即係等於做任何推廣，你冇呢啲都即係冇得做嘅。但係呢就關鍵就係人哋要知道我哋依家已經係冇曬防疫措施啦，冇嗰啲旅遊限制啦，好歡迎旅客返嚟啦，開開心心咁，我哋掛住大家，掛住旅客好耐啦，咁咁呢個信息係好重要囉。咁我覺得琴日係出到嚟嘅。 呢、這個信息出到嚟都係好關鍵。咁但係實際嘅作用嚟講，你譬如覺得對於零售、對於飲食或者對於旅遊業界嚟講，嗰、那個實際嘅幫助又大唔大呢？又 實際我都有信心㗎喎、哦。即係嗱，因為呢講緊嘅機票你頭先都講係700,000張㗎嘛。咁係好驚人嘅數字嚟，其實都即係琴日特首嘅形容就係、是、即係歷史上最大規模嘅歡迎即係行動啦。即係我相信都係從來冇人送過咁多機票出街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唔止700,000旅客嘅肯定，因為咧你好難先抽到一張啦，抽到嘅冇理由自己去嘅，梗係再帶埋個女朋友啊或者屋企人一家人去啊，咁你梗要買多幾張機票嘅。咁所以咧。即係最少都牽涉100,000-200,000人嘅即係額外旅客㗎。咁而且我自己覺得呢，好多時你做推廣都係啦，你未必一定次次都抽到免費嘅，咁但係你嘗試個抽呢，你就有咗興趣啦，睇過一啲嘅資料啦，咁都會去再考慮嚟啦嘛。咁所以呢就抽唔到嘅都有機會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就即係活化返成個活動啦。咁當然啦，疫情前我哋講緊有成8,000,000旅客一年，而家我諗係得即係唔知10%+嘅就係正常嘅，咁就係好低嘅，喺低位度。咁當然低位嘅好處就係你反彈可以好多倍數嘅，咁、我自己就期望2023年內呢，就算你做唔返十足呢，可以超過返一半啦，譬如有60-70%啦，咁都相當之好啊。咁、 okay. 對嗰個餐飲旅遊業嘅幫助都應該都會好明顯囉，因為即係旅客始終係我哋即係其中一部分重要嘅生意來源嚟㗎嘛。 我補充下先，因為向海外旅客送呢就500,000張機票，咁不過呢2023年夏季呢亦都有啲係向本地居民送啦，有大約80,000張嘅機票啦，另外部分機票呢就會係向大灣區送出嘅，咁呢度加埋呢就大概係超過700,000張嘅機票。根據資料所講，咁啊頭先都問到黃傑龍咧，有關於啲機票啊 之外，其實都仲有啲咧係吸引旅客嘅，譬如一啲特別優惠啊、現金券啊、獎賞啊，話有成100萬份嘅呢啲俾旅客嘅消費優惠券嘅，整體連埋機票等等，你覺得對於飲食業嘅生意喺個數字上面生意額會唔會都預期啦？會喺嚟緊半年會有啲乜嘢嘅升幅咧？咁？ 先講咗嗰啲禮品先啦，咁咧因為旅發局都開始有聯絡啲我哋啲相關業界啦，包括我哋即係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啲會員啦咁樣。咁我都聽大概，譬如有啲乜咧，可以大家想象下，譬如我公司大概考慮緊嘅咧，就係俾啲100蚊嘅現金券咁樣，咁等啲旅客自己自由用嘅。咁大概你想象到係咁啦，可能有啲金鋪啊送少少禮品啊咁之類啦。咁我哋咧好，其實好清楚咁知道咧，就唔會有旅客因為你俾100蚊現金券佢嘅會嚟香港嘅。咁、但係當佢嚟嘅時候有呢啲去考慮下用咧，就好開心嘅喎。即係有陣時有啲即係世界上最好嘅即東西就是免費啲東西啊嘛。咁呢啲咧就係令到佢會個心情好嘅。咁所以都係即係最主要展現我哋就係好客咯，就好想嚟呢種感覺啦。咁你話對我哋參與個生意幫助咧，嗱其實陸續嘅放寬咧，已經對參與個幫助好明顯嘅啦。最重要我覺得2023年咧，就係我哋已經好肯定知道就唔會再有嗰啲禁止營業啊，唔准晚市啦。咁呢個你唔好睇少喎，過去三年未試過嘅，2023年終於係正常啦。咁咧就早前放寬埋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其實就嗰次嗰個放寬對個生意都幾有幫助嘅，咁所以而家餐飲業咧已經可以話係有正常生意有九成㗎啦。咁所以只要旅客肯翻嚟咧，其實我覺得餐飲業做翻正常生意咧係指日可待，我都幾有信心今年係做得到嘅。咁所以即係應該今年對我哋旅遊相關行業嚟講，就應該係一個復甦嘅一年啦。 不過尋日都有人問到，即係而家譬如海外嘅入境旅客要打齊針啦，內地嘅旅客而家暫時都仲要做核酸啊等等，會唔會都影響成個復甦或者今次活動嘅成效咧？ 嗱，呢啲一定係影響嘅。咁但係咧，我相信特首同政府係充分咁知道，啊特首都好多次反即係出嚟表示咧。就呢啲措施都會陸續去取消㗎喇嘛，咁所以呢就可能有啲就段日內會公布，有啲就係星期內會公布，但我相信呢啲都唔應該係即係影響我哋啲旅客去考慮，譬如話年中倒打後嚟香港，咁咪買機票你就預備多啲時間啦，我哋啲機票都唔係聽日就送得出去啦，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個活動本身就唔會影響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呢啲措施係始終都要取消嘅，如果否則呢旅客嚟香港係一定係你做幾多推廣都冇用嘅，即係都係有障礙咯。 嗯，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呢啲嘅即係叫做派機票啊，或者啲優惠等等嘅措施咧，嗰、那個持續性嘅問題，講緊派機票可能都係半年啫咁。咁之後係咪可以持續落去咧？啲旅客喺冇一啲即係所謂優惠或者著數之下，係咪仍然有一個即係香港嚟講係咪仍然有一個吸引力，吸引一啲海外嘅旅客而係持續住嘅咧？你嘅睇法點樣呢個？ 我哋作為旅遊業相關業界咧，我哋就一定覺得係有啦，係咪啊？即係我哋覺得香港係從來都係購物天堂、美食天堂啦。但係而家唔止咁樣，我哋仲有一啲新嘅博物館啊，係全新噶嘛，啲旅客係未見過嘅，都係我哋疫情期間搞出嚟嘅。Emphasis 啊，同埋呢個故宮博物館啊，呢啲其實對旅客嚟講都可能幾吸引嘅、哦。而且咧，好多啲大型嘅國際級嘅一啲即係藝術啊、文化、體育盛事，喺未來今年都會恢復翻嚟噶啦。即係你去會展，我哋公司都有問下會展有冇位啊咁咧，其實都問下都聽到咧，好即係大部分時間都 book 滿曬好多展覽噶啦。即係好多國際級嘅展覽都會翻嚟香港，咁呢啲都會吸引翻好多嘅旅客，包括商務嘅或者旅遊嘅旅客嚟香港咯。咁所以我自己就都幾樂觀嘅，其實就。 因為有時都話香港嗰個所謂重啟翻個旅遊嘅步伐係相比起鄰近嘅地方慢啊嘛，呢、這個會唔會係你嘅擔心咧？即係咪今次呢個活動就可以即係處理到個問題咧？所謂步伐慢 嗱，慢咧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大家都知係慢嘅，但係咧慢後發可以先至嘅，咁同埋我哋亦都唔係想同人哋去比嘅，因為旅行咧就唔係結婚啊一次嘅啫，旅行你可以去好多次嘅，咁可能過去半年係人哋著數嗰啲多，有啲人去過新加坡旅行，去過其他地方旅行，但係咪去過嗰啲咪而家咪嚟香港咯，係嘛？咁咧正正咧，我哋遲咗唔緊要，最緊要我哋未來咧係比起昨天嘅自己有進步啦，咁咧已經係即係我覺得已經係足夠啊。咁我對香港嗰個作為，即係因為香港其實從來都係亞洲一個重要嘅國際都會嚟嘅。 啊，咁嚟香港咧，好多時都唔係淨係到訪香港嘅，係一個香港係個點，嚟我哋幾日之後咧，又再去第二啲地方啦，去東亞嘅各個城市度繼續玩啦。有啲人嚟完香港、歐洲嚟香港之後去東京啊，或者入國內城市啊咁樣。咁呢啲我覺得香港誒會繼續扮演到呢個角色嘅。 OK， 其實飲食業界而家有冇準備一啲迎接旅客嘅工作做緊，或者配合誒呢一批嘅旅客啦，會有啲優惠或者特別做一啲優惠咧，會唔會做啲咁嘅推廣咧？ 我以我所知，而家咧大家都係配合緊旅發局嘅。 嗯。 咁你話飲食業界會唔會單獨獨去做咧？咁呢個我哋暫時就未諗啦，因為啱啱先係好快嘅事啫。 嗯。 咁但係我覺得淨係配合旅發局呢個咧都好重要啦，因為佢係最接觸到國際旅客嘅機構嚟嘅。 嗯。 咁當然我哋自己餐飲業、零售業就要做好自己先啦，係嘛？即係所以我哋優質旅遊服務協會過去都提供好多嘅免費課程俾我哋會員去學。去讀準備，即係做翻優質服務嚟接待旅客啊嘛，即係唔可以當係冇旅客嘅，冇嗰時都要準備定。咁而家好多店鋪咧，亦都開始去租翻啲新嘅鋪啊，擴展啊，同埋咧請人都請得積極好多啦。咁呢啲咧都係即係準備好迎接旅客嚟，所謂恢復正常啦。我哋個生意都可以恢復十足，甚至比過去更好啦嘅一啲。即係預備工作咯。 相關即係旅遊相關行業啦，有冇之前話都人手短缺嗰個問題？如果有呢個問題係持續住嘅時候，會唔會都影響到旅客嚟到嘅時候都未必可以應付到咧？ 你覺得好啱，任何問題、任何一個樽頸都有機會影響到即係成功嘅。咁人手不足咧就係一個問題，特別係旅遊業，因為咧三年實在太長，好多人都轉咗工，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咁要啲時間啦，咁但係就各個行業都努力中嘅，我知道大家都好努力。我亦都相信政府都諗緊啲方法去改善即係人手嘅問題嘅。咁當然呢個就唔係我哋答到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同你傾到呢一部分先。黃傑龍咧就係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啊，整體點睇今次你好香港涉及嘅唔同嘅措施咧？其中焦點之一啊，免費向海外市場派發五十萬張嘅機票，1872311，一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人。 系你好，请讲。 系你好啊，我咧就系前年打疫苗就抽到呢、這个免费机票嘅。 嗯。 佢今年、旧年十一月咧就开始开通啦，嗰啲航班。咁又俾我哋去买，即系倾翻张机票。 嗯。 咁但系我发觉有个问题，其实唔系完全免费噶、哦，因为张机票咧大概系1000蚊到，但系我要俾多额外1000几蚊、1500蚊啦，因为有个税啊，机场税各方面。 嗯 借我買行李咧，咁變咗唔係完全免費咯。我希望機管局咧，今次係可以完全真係免費。如果你抽到，原來你仲要個費法嗰個額外嘅費用，仲多過你個機票嘅，咁、 okay. 我就覺得唔係好。我 嘅 都唔開心咯。 OK， 好啊，明白你嘅説法啊，陳女士。因為咧，講緊呢五十萬張嘅機票之外咧，其實航空公司喺2021年咧，亦都向香港嘅居民咧送出60000張嘅機票，咁就係鼓勵接種疫苗嘅。陳女士就係講緊呢一部分嘅咁。休息一陣先。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在东铁线咧，而家就系连到去呢一个嘅福田口岸啦、落马洲站啦，咁罗湖嘅口岸咧，好多市民都系关心到，尤其是之前都讨论到咧，啲跨境学童啦，喺呢一个嘅口岸如果过嘅时候，对佢哋嚟讲咧，可能都系方便一啲嘅。见到个报道咧，都提到话罗湖口岸咧，可能最快下个礼拜一啊，即系6号咧就系开通嘅。其中咧就引述到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人员啦，就回复传媒嘅时候咧，提到就话系。 有呢个计划，讲紧就系2月6号罗湖口岸通关呢个计划，具体时间以公告为准，有冇配额都要以公告发布为准。咁有报道亦都系睇到譬如喺罗湖口岸附近啦，过往都唔少香港人去嘅罗湖商业城啦，有一啲嘅工人咧就寻日已经喺商场嗰度做紧啲大清洁啊、检查升降机啊等等，就系确保成个运作正常啦。亦有一啲嘅铺头咧系开门啊、打点等等咁。咁究竟系唔系真系下个礼拜一就系开翻呢个嘅罗湖口岸咧？咁寻日咧即系政府都有回复到一啲嘅传媒，提到话由政务司司长领导嘅通关事务协调组一直同内地咧系紧密沟通，以及系协调，目标尽快实现全面通关啦。咁就系两地春节期间已经系紧密联系啦，有信心好快达成全面通关，期望有好消息公布，包括取消核酸检测、增加开放呢啲口岸嘅数目，以及系取消人数安排等等嘅咁。嗱，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究竟罗湖口岸系咪真系可以好快开翻咧？咁电话旁边有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 系早晨， 早晨林伟强，有冇收到你消息啊？你哋工会嚟讲，系咪都准备紧罗湖口岸开翻，或者喺个罗湖站嗰度，你哋有冇睇到啲咩工作系准备紧嘅？ 或者咁样讲啦，罗湖站嘅开放而家其实根本就系、是、而家都系开放紧嘅，因为罗湖站本身都有啲嘅居民出入嘅，只系有啲小部分嘅列车会去到罗湖站载客，呢个系而家系执行紧嘅程序。至于罗湖站而家嘅安排咧，其实人手嘅安排咧，自从上次落馬洲通關之後咧，我哋經已係恢復翻我哋自己嗰個監表噶啦，即係羅湖站嘅而家我哋同事嘅人手咧，就機行翻我哋自己嘅監表，就有同事去當值，即係正常咁操作嘅。維修方面，因為封咗關之後都一路都有做維修嘅，無論路軌或者車站，所以我哋而家嗰個所有設備或者人手都係叫做 ready 咗咯，即係準備。但系而家事實上都要等公司安排或者政府嘅落實，先知道點樣去執行。 而家頭先你提到話有啲正常操作啦，有啲嘅維修一路都做緊啦。其實仲有啲乜嘢係要試嘅？如果要係開翻羅湖站嘅時候，譬如試車嗰啲有冇係做緊嘅？ 當然啦，試車我哋一路都有做開嘅，做緊嘅。就最近嘅12架車改咗9架車之後咧，羅湖站嘅停車嘅編排都係有所少少嘅改變。呢樣嘢我相信對於乘客嚟講會方便咗，咁呢啲嘅測試我哋都係叫做完成咗咯，咁其實就係、是、我哋同事或者我哋設備都好啦，即係而家就係等緊整個嘅安排，究竟係真係服務嘅時候咧，我哋經已係準備好曬噶啦。 人手上面嘅即係支援成個站嘅運作又夠唔夠咧？因為之前就話有啲站喺過去一段時間可能都調咗啲人手去其他站噶嘛，而家有冇話即係可能咧啲消息話準備開翻羅湖站都多翻啲人手過嚟咧？ 當然同意嘅，呢樣嘢其實喺我哋車站，唔好講我哋幾個關口站啦，或者我一般嘅車站都好啦，人手都好掹掹緊嘅。當然啦，當人手唔夠或者係有同事要 book 息啊，或者係其他翻唔到工嘅情況之下咧，都要我哋同事即係OT 啊，或者係要補裝，等佢哋可以頂翻一間半間，維持翻我哋嘅服務咯。不過呢樣嘢我相信係唔健康嘅，所以我哋工會都要求咗公司盡快去處理呢個問題，即係盡快去請翻啲同事翻嚟。維持翻正常嘅操作啦。 OK， 頭先都提到話東鐵線因為轉咗舊卡車啦，咁即係其實整體嚟講載客量係會少咗嘅。有冇話即係因應呢個情況，日後可能開翻羅湖站呢個嘅口岸的時候，啲客嚟到嘅時候，點樣又喺即係得翻舊卡車而載客量少咗嘅時候，可以喺個站入邊啦，有一啲應付人流啊、客流量嘅措施咧，有冇演練到呢方面咧？有。 當然啦，所有嘅演練我哋都有做到，有啲亦都有啲嘅應變嘅措施。我都相信其实我哋公司有个挑战就係话罗湖站真係正常操作嘅时候，究竟个载客量係咪可以 cover 到以前嗰、那个需求呢？其实好在就係话因为而家换咗新系统，佢嘅车密度可以摆多少少，咁变咗就係话呢样嘢可以弥补返由于少咗车卡嘅一啲嘅 乘客量嘅減少啊。但始終我都相信啦，就要等到成個運作即係暢順咗啦，都先知道究竟人流嘅趨勢係點樣。我亦都相信公司都預備咗後備嘅列車咧，去操作嘅。咁當然啦，其實新系統入面可以擺多幾抽車入面，但係事實上佢行唔行到咧，好視乎就係當時每個站嗰個操作。車門係咪可以剔過，可以閂開關啊？係咪可以順利咁喺半分鐘之內離開個車站咧？呢個我相信對於整個行車嘅暢順係相當重要咯。 但整體嚟講，即係究竟個客量嘅運載，除咗話係咪九卡車或者幾多卡車之外，都同個班次有關係。我見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咧就提到話，因為咧羅湖嘅聯檢大樓咧裝修未完成，只可以係局部開放，咁所以就話咧，如果班次太頻密嘅話咧，可能產生好多問題，有機會咧班次會掉疏啲嘅。有冇聽到班次上面可能會掉疏啲，或者日後就算開翻係羅湖口岸嘅話？都會可能是落馬洲站的是去得多一些，羅湖反而去得少一些，會不會個比例是這樣？ 抱歉，這裡我暫時收不到這方面的安排。不過怎樣都好，落馬洲或者羅湖呢或者上水站的安排，我們經已做好所有準備。車的編排是怎樣呢？我們的時間表都是ready 了，就要等政府決定點樣行嘅時候，我哋公司會盡量配合咯。咁我都相信我哋同事咧都會盡量履行公司嗰嘅要求嘅。 即係整體嚟講，你同唔同意就算開翻羅湖站，都可能個班次要減少一啲咧咁？ 我要因為我都收唔到究竟羅湖站口岸入邊嗰個裝修個進度係點樣。 OK， 亦都我唔知道究竟係嗰邊個情況係點，所以我唔可以作出結論咯嚇。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強，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偉強係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咁港鐵其實都有回應嘅喺傳媒報道嗰度，就話受到疫情影響啦，東鐵線往羅湖站自2020年初起咧係調整至到只係維持服務俾居住喺邊境範圍嘅乘客，咁一直咧期間都一直維持住車站啦、設施等等嘅清潔嘅，會全力配合政府適時調整車務，確保各個過境鐵路服務全面係恢復通關嘅時候咧，連係兩地嘅。 濕度79%，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昨日展开你好香港全球大型宣传活动，下个月起向海外市场派发500,000张免费机票，机管局预计可以吸引150,000名的旅客访港，占本港未来半年客流量超过一成。7月起亦都会向香港市民派发80,000张的机票。旅发局寻日起亦都向旅客派发100,000份价值最少100元可以在餐饮、商户和景点兑换的消费优惠。特首李家超寻日致辞的时候形容，向外派发机票是世界上最盛大的欢迎仪式。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有饮食业界人士欢迎政府推出相关计划，餐饮行业正密锣紧鼓推出更多优惠。有旅遊業人士亦都相信計劃可以吸引來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來香港，但是對旅行社的生意就未必有幫助，因為經濟復甦需要一定時間，只有市民經濟條件好轉才會考慮到外地旅遊。至於有少部分機票是送給市民，市民或者會觀望是否能夠抽中免費機票，從而減少經旅行社購買，或者會影響旅行社的生意。星島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香港迪士尼樂園首次舉辦開放日，在樂園內舉行職業博覽和招聘會，提供600個全職和兼職的職位空缺，吸引大約3000人參與。香港迪士尼樂園表示，隨著政府逐步放寬通關措施，預料遊客會增加，未來幾個月樂園的人手需求亦都會上升。現場所見應徵者不少都是即將畢業的學生。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美國聯邦儲備局一如預期放慢加息去到 0.25 厘，香港銀行並沒有跟隨加最優惠利率。綜合銀行界人士分析，隨著近期一個月港元拆息急回落，貸款需求低，令到本地銀行認為加最優惠利率或者會得不償失。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認為，美國加息周期未完，港息仍然會維持高位，置業需要管理風險。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消息指皇崗羅湖蓮塘香園圍口岸最快在2月6日重開。據了解，皇崗口岸下星期重開的時候就會使用2020年完工的臨時旅檢大樓。香港運輸署說，營辦商已經準備在皇崗口岸恢復旅檢服務時候恢復跨境的巴士服務。香港直通巴業界就指出，屆時會恢復經皇崗口岸的服務，但是暫時不會提供通宵班次。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申訴專員公署完成對太平紳士巡視計劃法定巡視運作安排的主動調查，發現太平紳士突擊到達院所巡視的時候，有部門和機構未有即時通知全部被羈留或者院所人士，有部門未有通知可以要求與太平紳士單獨會面，當中醫院管理局和社會福利處更加未有告知巡視時不在院所的人士。太平紳士曾經到訪公署，向行政署、懲教署、入境署、醫管局以及社會福利處提出13項改善建議，提升巡視透明度和加強院所人士權益。《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你好香港，港府大派50萬張的免費機票給客，按照當局的研判，機場未來半年將會迎來大約1500萬旅客，比起去年的565萬突飛猛進，經濟刺激作用可期，但是本港的航企和周邊行業可否紓解當前的人力短缺？支援配套又能不能夠令到旅客賓至如歸，覺得香港真好，一樣值得關注。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港府昨天舉行你好香港啟動禮，公布向入境旅客派發100萬份消費優惠券之外，下個月會向世界各地旅客派發50萬張免費機票，大手筆推動旅遊經濟計劃。社論說，有望成為疫後吸引遊客回流的重大誘因，甚至在加快經濟復甦上，比派發電子消費券更具成本效益。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特區政府宣布向全球各地的旅客派發50萬張機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為，送機票的乘數效應主要是在於一人獲贈、親友同行。社評說，同樣的邏輯，財政預算案再次向市民派發消費券，亦都會促進乘數效應。庫房上餘8000億元，派多一次的消費券並非難事，而且有機會透過刺激經濟令到政府的收入增加，沒必要猶豫不決。這個是信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有關簡約公屋選址的爭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持續解釋，其他政府官員、不同部門亦都主動澄清，呼籲社會團結一致改善基層居住環境。社評認為，政府擇善固執，在尊重不同意見、優化方案的同時，避免利民政策搖擺不定，有利求同存異，凝聚更廣泛支持，攜手齊心排解民生憂難。文匯報社評。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狮子山隧道嘅出口。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而家龙尾已经系喺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对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里安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浸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车多，龙尾交易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 封路情况，九龙塘歌和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歌和老街去返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的快线是封闭，龙尾在德云道。另外达之路去返北假山峰方向近住歌和老街一段的快线都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三十一，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意，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残疾人马术盛装舞步骑手谢佩婷，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快乐是一件什么事呢？ 盼你也快乐，我也快乐。 CIBS 节目《情绪健康不健康》，带你走进情绪病患者的内心世界。 不要以为抑郁患者一定有原因，可以是毫无缘由突然之间就跌了进去的。 不快乐都可以听， 情绪健康不健康，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道，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元宵佳节，继续同你睇好戏。 水伯因为老人痴呆而唔认得老婆同仔仔，加上骗财女子嘅出现，呢家人会点样化解危机呢？ 周末大电影，一家亲亲过好年。主演吴耀汉、朱咪咪、陈峰、李欣怡。 二月五号星期日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抱抱我家中的温暖。 2023年2月3日，政府展开你好香港宣传活动，送赠50万张机票与旅客。 本港主要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 申诉专员公署调查太平绅士巡视安排，建议改善投诉处理。 泽连斯基与冯德莱恩会谈，呼吁欧盟加大对俄罗斯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你好香港的这个大型宣传香港的措施，包括就有送机票的计划，就是叫飞越世界巨想机票送赠计划，一共超过70万张机票，包括50万张就是给一些海外的旅客，有8万张就是给香港的居民，也都有分先后次序的。譬如3月1号起就先是给一些东南亚地方啦，一啲市場啦嘅一啲海外嘅旅客嘅咁分階段啦嚇，咁去到四月就係內地啦，五月就會係東北亞。至於香港嘅居民外遊嘅呢啲免費機票咧，就去到七月起會有噶啦。你自己點睇1872311，無論咧係嗰個時間表啦，或者嗰、那個即係機票嘅數量啦，再送嘅方式又點睇咧？暫時就話咧係一啲50万張嘅海外機票咧，都係由三間本地航空公司，包括國泰啦、香港快運啦，同埋香港航空咧，系即系用佢哋嘅各自啊，喺主要嘅客运嘅市场嘅渠道，包括系用抽奖啦、先到先得啦，或者买一送一等等，或者系游戏等等唔同嘅方式咧，系送出呢一啲嘅机票嘅。咁另外头先提到，除咗话免费机票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做香港有礼嘅旅客消费优惠券嘅计划，就数量嚟讲就至少100万份嘅，每份嘅价值就100蚊至少，先到先得，每人限一份。咁就话喺四间嘅旅发局旅客咨询中心咧，都系可以系出示旅游证件啦，以及系非本地注册嘅手机号码登记咧就攞到噶啦。咁包括喺机场入境大堂有啦，尖沙咀天星码头、高铁西九龙站嘅抵港大堂，仲有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等等咁。除咗呢啲嘅即係送禮嘅方式之外咧，仲有一啲譬如就係話邀請同埋贊助一啲海外嘅商界領袖啊、政商界領袖啊、傳媒界等等咧，等佢哋嚟香港了解多啲香港嘅最新發展啦、機遇同埋景點。呢啲係咪都可以整體幫助到成個香港嘅旅遊業係盡快復甦咧？1872311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你好， 你好，黄生，请讲。 系我12月check 个机票嗰时咧，就嗰啲廉航咧，香港快运咧，去东京咧，即系我4月就去来回嗰时就5000多。咁我上个月咧就跟住我去 book 咧，就已经系去到6000元啦，就已经唔包餐噶啦。咁其实我觉得咧，航空公司你好唔好送餐俾啲？我哋咁幫襯你嗰啲人咧，鼓勵翻人去旅遊嘛。咁另外嚟講咧，啲機票嚟講咧，今個月就話 cut 機。咁而家你又運力又未得，咁去東京咧，如果坐國泰成13000嘅，咁你旅行團人變咗咪又好貴咯。咁其實你要復甦旅遊都要有 inbound 同埋 outbound 噶嘛。咁你而家你睇翻嗰啲咧，全部都過萬嘅，以前嚟講係唔過萬嘅嘛，即係有時兩方面去睇咯。咁另外你送機票啦，即係而家好簡單，我買咗啦，咁就好簡單。你航空公司每譬如每一個遊客，即係送啲嘢俾人喺飛機度，即係送俾所有旅客咁樣咯，唔好分咁咯。咁另外嚟講，我希望送機票嗰度咧，因為你而家送啦，咁你去到即係我到復活節已經搶到好貴啦。咁希望送咧就唔好去到年尾啦，因為點講唔係到聖誕節，我哋香港人又要出去啦嘛。咁到時咪搶到仲貴咯。 OK， 都係驚即係其他可能要俾錢買機票嘅人咧，佢哋嗰個即係搶個機票嘅時候咧，可能個價格要貴咗。呢、這個就係其中黃生嘅關注。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講到免費機票啦，頭先黃生都咁啊，整體成個你好香港嘅宣傳活動都可以講下嘅。1872311頭先就講到有報道引述到啦，就話羅湖口岸就可能喺下個禮拜一咧會重開。除咗羅湖之外咧，其實見到有報道都提到話黃江口岸都最快啦，2月6日啊，都系下个礼拜一重开。又根据报道所讲咧，届时可能会取消埋配额啦，同埋核酸检测阴性嘅要求嘅。嗱，讲到皇岗口岸咧，其实就喺80年代尾咧开始用啦。咁啊，深圳市政府咧就喺2019年提出系原址重建，咁之后咧就会採用呢個一地兩檢嘅方式，不過而家個重建工程咧係未完成嘅，即係仲係重建緊嘅咁。如果真係重開翻，又仲重建緊做緊個工程，咁究竟會點樣安排咧？咁有啲報道就話咧，到時咧就會係通關之後咧，就會用呢個2020年中已經完成咗嘅皇崗臨時旅檢場地去做嘅，咁啊去即係俾一啲嘅旅客過啦咁。呢、这、一個嘅做法又係咪可以應付到成個嘅旅客嘅流量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永東直巴副總經理蔡順基，早晨。 係，早晨你好， 蔡順基，想先問一下先，有冇聽到好似報道所講，係咪真係下個禮拜一皇崗口岸都會開翻咧？ 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同相關部門咧有接觸嘅，咁大概個信息咧都係差唔多嘅，係啦。 差唔多嘅意思系点啊？即系话下个礼拜一 系可能就系礼拜一咧，就会皇崗口岸会开通啦，咁样咯，系啦。 但成个运作会系点啊？因为头先都讲到，其实佢系工程系未完成噶嘛，嗰个重建工程。咁到时啲直通巴会系点样噶？ 正如头先主持你所讲啦，因为本身咧就响2020年嘅时候咧，咁内地嘅皇崗口岸咧，佢有个临时嘅旅检大楼咧，系已经系落成咗噶啦。咁而我哋自己业界咧，本身亦都响当其时咧有去参观过，亦都有去视察过嘅。咁其实整个口岸咧，基本个设施系全部完善响度嘅。 呢、這个嘅临时旅检场地。咁同已經係即係重建曬之後嗰個嘅運力上面係有啲咩唔同啦，或者喺個設備上有啲咩唔同㗎？而家係咪應付到一啲嘅客量㗎？就算係一個臨時旅檢場地。 當然啦，因為而家嗰個臨時旅檢大樓嘅話咧，同以往嗰個旅檢樓咧，當然嗰個面積啊，個地方有少少唔同咗啦，咁但係按照內地嘅政府公布嘅話咧，其實依家呢個旅檢大樓嗰個流量嘅話咧，都有大概30000人次嘅通關能力嘅。咁我哋去現場視察過嘅時候咧，都覺得佢整體嗰個設施嗰個設備方面咧，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咯。 你哋係因為即係準備通關而特登去視察㗎？ 其實咁樣講啦，響2020年我哋已經去睇過嚟。 哦 ，OK。 咁所以就因為當其時大家都估計唔到疫情係拖咗三年啦，咁所以其實喺2020年我哋其實都已經業界方面咧，透過香港運輸署咧，亦都去咗內地去視察相關嘅場地嘅。 嗯，每日如果30,000人次係咪一個即係嗰個客流量嘅容納嘅客流係咪比疫情嚟講係少啊？ 當然啦，因為過往應該我記得嘅話，如果皇崗口岸喺呢個疫情前未封關之前咧，其實日均流量嘅話，大概都可以去到5-6萬咁樣嘅，即係呢個正常嗰個通關能力啦咁樣。咁但係你話而家因為本身疫情後，同埋亦都好多唔同嘅口岸嚟緊會開放啦，例如可能喺呢個蓮塘口岸。居民亦都有機會會開放咁樣啦，咁我哋深信就係如果喺呢個人數裡面當中，喺呢個流量裡面當中咧，短暫裡面當中係可以應付得到嘅。 嗯，咁會唔會話都影響直通巴嘅生意？會唔會話因為嗰個限住嗰個嘅人次係只係得30,000？ 當然啦，因為其實人數少咗嘅時候，我哋作為營辦商嘅話，使用人流少咗嘅時候，當然一定會對我哋嗰個服務啊， okay. 或者我哋個營收方面有啲影響嘅。 嗯。 咁但係我哋都即係期待住啦，因為其實按照內地同埋內地政府個公佈嘅話咧，其實應該可能就係2024到啦，新嘅皇崗口岸就會落成啦。咁到時都應該。按數字即係講法嘅話，應該係未來係一個嘅超級口岸啦，應該咁講啦，可能日均流量可能去到20-30萬以上嘅話，咁我哋期待住新嘅口岸落成啦。 不過講翻先，其實本身以往咧，皇崗口岸嗰個需求係有幾大嘅，即係回覆翻，如果係皇崗口岸可以係直通巴去嘅時候，你自己譬如話每日會提供幾多班次啊？會抽咗幾多其他口岸嘅直通巴係去皇崗口岸咧？又會？ 其實就咁樣講啦，因為過往皇崗口岸佢面對嘅客群咧，其實有兩類嘅，一類咧就係話經常性喺香港同深圳往返嘅一啲喺內地居住嘅香港人，呢係其一類啦。第二類嘅話就真係有啲內地深圳嘅居民啦，經過皇崗口岸嚟香港消費啊，或者係做工作啊咁樣都有嘅。咁所以我哋一睇翻就喺疫情之後。啱啱復關嘅話咧，即係有機會就係因為其實兩地嘅居民可能經過咗3年嘅時間裏面當中咧，佢哋都未即係再可以尋找到佢未來嘅生活方式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探討嚟嘅，係啦。 咁所以你哋直通巴嚟講，你哋嘅準備，如果係開翻皇崗口岸，你哋係每日可以幾多班次啦，幾多部車啦，咁會係點樣咧？ 其實咁樣嘅，因為依家咧。本身大家都好清楚嘅，其實交通運輸業界咧，包括我哋國境巴士裏面嚟講咧，都對住司機呢個行業嚟講係相當之頭痛嘅，係相當之缺乏人手嘅。咁以假設如果真係下個禮拜一開通呢個口岸嘅話咧，其實而家業界以我所知嘅話咧，大概可以有30%到嘅運力咧係可以投入翻落去嘅。咁30%即係幾多啊？咁樣咁以我理解嘅話，如果係現時喺皇崗口岸嘅服務咧，我哋叫做5區6線加埋呢個沿大線嘅話咧，總數有7條路線啦，平均每條路線大概應該可以大概有大概15-20部車輛咧，可以投放落去嘅。 咁係額外抽其他口岸嘅直通巴，定係額外加落去 嘅？都唔係額外抽調嘅，因為本身因為過往都係啦，每個口岸都有指定嘅車輛係行走嘅，咁所以呢啲車輛都係一直係喺皇崗口岸營運開嘅。 我見以往係咪話都有啲通宵班次，咁暫時有冇呢個計劃咧？係咪？ 咁樣啦，因為本身咧某啲營辦商或者我以我公司自己為例啦嚇，好老實啦嚇，唔好講其他人。咁其實因為的而且確頭先提過嘅人手問題啦，咁可能喺口岸最早期嘅開放嘅時候咧，我哋個服務都係可能喺早上嘅6點鐘去到晚上嘅大概11點鐘左右啦，咁啊提供服務啦。咁喺深宵時段，因為可能都係人流比較稀疏啊，或者冇咁多人嘅時候咧，可能暫時短時間未必佢會做到24小時嘅運作。咁但係當然啦，口岸佢哋嘅開放時間應該係我哋理解係24小時嘅。咁當然就都有其他嘅唔同交通工具會提供服務咯。 暂时有冇话啲司机都系熟晒呢个新嘅过关场地啊，或者都要做啲训练啊，成个路线熟唔熟咧？又 係啊，好多謝主持問呢個問題。因為其實呢始終有一個新嘅臨時口岸啦，經過咗三年，其實講真我哋自己作為業界嘅管理人員都係去過一次，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有關當局啦，或者內地嘅政府呢，盡快安排一下相關嘅服務人員啦，或者甚至乎司機啊，去熟習一下嘅路線。因為始終一個新嘅口岸遷移咗嘅時候一條路點樣走呢，咁樣咁事實上即係大家都唔知嘅。 有冇话即系我见有啲消息都话咧，到时可能系同时取消检测要求啦，同埋通关人数嗰啲配额限制嘅咁，会唔会预计喺个通关上面成个即系人流量或者个需求都会大啲咧？业界有冇一啲弹性？如果真系取消咗呢啲限制之后，预计可能个流量系大咗嘅时候，会点应对咧？ 其實依家我哋預計嗰個班次方面咧，初期係會用緊大概半小時一班去做一個 test 啦，睇翻個人流需求啦。咁但係以而家頭先我所講嘅話，三成運力嘅話咧，其實我哋係可以提升到每個鐘頭咧大概三個班次，甚至乎有啲非繁忙時間可以去到四班咁樣嘅，即係唔係三十分鐘一班，或者可以去到最高去到十五分鐘一班去做呢樣嘢咯。咁所以就我哋都會視乎翻真係到當其時嘅旅客嘅需求啦，而再调整呢个班次嘅。 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如果配额嘅限制取消，就唔系净系影响到皇岗口岸啦，可能其他各个口岸嘅过关需求都有唔同嘅咁。其他口岸或者边啲口岸嘅直通巴服务都要加强咧咁。 当然啦，因为一取消咗 PCR 同埋呢个配额制嘅话咧，我深信好多旅客积存咗呢三年嗰个要翻内地嘅意欲啦，或者有啲嘢真系要翻内地要做嘅话，其实系积存咗好多嘅。就算我哋自己接触到一啲人啦，佢哋都讲：哎呀，听到特首早几日讲嘅话，有机会会取消，咁唔过节啦，等到时取消咗先过去啦，咁样。咁、 okay. 我深信喺头一个星期啦，甚至乎头两个星期里面当中，呢类积存咗嗰个旅客嘅话咧，其实系会浮现出嚟咯。 Okay. 头先提到话客量啦，客量多唔多一件事，但系本身直通巴业界嗰个运力究竟自己几时搞得点咧？几时可以回复翻疫情前咁嘅正常水平咧？咁之前都讲过好多樽颈嘅，譬如人手系一个问题，啲车可能未完全维修好一个问题。而家系咪仲系继续呢啲问题，或者点样去解决？定系仲有做落都有其他问题系发现到咧？ 其实车辆就经过咗十二月份开始知道口岸会重开嘅时候咧，其实。各個營辦商咧本身都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將車嗰方面咧嘅維修啊，同埋辦證啊都去做緊嘅。咁每一天都有進展啦。咁呢個我深信就唔係一個大問題。但係關鍵人手方面咧，例如係司機方面係真係好老實係好緊缺嘅呢樣嘢係。咁因為都咁講，整個交通運輸業界都係唔夠司機。唔係單單我哋非專即係我哋呢個國營巴士，所以我都喺呢個透過大氣電波裏面當中咧，我即係希望當局咧去重視一下呢個司機人手嘅問題。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去年特首就任嘅時候咧，都提過有幾個行業啦係需要着急佢哋去跟進嗰個人手安排嘅。咁其中一個行業係我哋呢個交通運輸業啦，咁樣。咁所以我都希望就係特首係咪可以睇睇我哋依家國境巴士呢個業界，其實係咪可以先行先試去睇睇嗰個人手嗰個安排方面係咪可以加快步伐咧？咁樣。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蔡順基。蔡順基咧係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亦都係永東直巴副總經理，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有報道提到話皇崗口岸係咪下星期一要重開咧？你自己點睇187231咧？頭先較早前都提到羅湖口岸亦都有報道話係下星期一開翻嘅，你嘅關注係點咧？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将会卸任，是他一个星期之内再次宣布白宫高级顾问的人事变动。拜登在声明之中赞扬迪斯帮助政府实现国家经济愿景，他说迪斯任内对确保一系列重大法案的通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法案包括美国救援计划、两党基础设施法、晶片和科学法以及降低通胀法，而这些法案为美国经济带来提振。

封路情况，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哥和老街去返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的快线封闭，另外达之路北行去返北架山峰方向近住哥和老街一段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的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了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去年都受疫情影响，经济比较低迷，压力比较大。随住内地同我哋恢复便捷往还，我哋同国际又恢复往还之后咧，整个社会气氛咧都乐观。但系编制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咧，仍然挑战好大。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3年2月3日，政府展开你好香港宣传活动，送赠500,000张机票与旅客。 本港主要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 申诉专员公署调查太平绅士巡视安排，建议改善投诉处理。 泽连斯基与冯德莱恩会谈，呼吁欧盟加大对俄罗斯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喺元朗洪水桥丹桂村嘅一幅公屋用地，政府就向城规会申请放宽呢一笪公屋用地嘅建筑限制，就计划兴建7栋，个关注就系最高去到60层嘅公屋。咁啊，呢一块地皮咧就喺丹桂村南嘅食水配水库旁边啦。咁啊，见到通过工程拓展处向城规会交嘅文件咧，提到话，政府计划喺呢度起7栋50至60层高嘅公屋。咁啊，會將嗰個嘅地盤地積比咧，就由現時6.5咧，係放寬至到7.2嘅咁。喺提高咗呢一個高度之後咧，預計可以起到7,250个单位啦，容納近20,000名嘅居民嘅咁。署方喺文件嗰度都有提到一啲原因嘅，就話房屋發展用地短缺，政府考慮咧普遍提高住宅最高地積比同埋建築高度，去供應更加多嘅公屋單位嘅咁。呢個情況都想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房委會委員亦都係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早晨。 早晨， 赵国伟，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嘅地皮话起即打算起啦7栋50至60层高嘅公营房屋？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啊？呢、這个系咪都比较少见啊？去到呢个高度？ 如果你话去到差唔多60层，我相信都系一个纪录嚟嘅。不过你话如果去到40几层以上咧，就唔系一个唯一嘅计划啦。过去其实都有啲嘅项目里边，譬如话讲紧都系新界区。譬如朗邊嘅中轉屋嘅原有嗰個嘅地點咧，都會興建一啲50几层楼嗰啲嘅居屋啊，同埋公屋嘅情況。亦都喺上年即譬如話係一個新發展區啦，譬如古洞北啊、粉嶺北都好咧，都有增加咗個地積比率嘅。另外喺舊年嘅施政報告，政府亦都講咗喺北部都會區都會希望係放寬嗰個地積比率，令到啲單位可以個數量多啲。 除了是一个纪录之外，同埋提到话过往都有一啲即系比较高嘅一啲嘅项目之外，你自己整体点睇咧？如果公屋系去到50-60层楼高嘅话， 楼高虽然好似都好似好高啦，咁但系对比翻，我相信而家一啲建筑嘅一啲技术又好啦，或者甚至乎一啲私人屋苑咧，楼高都同样都可以好到好高嘅情况嘅。咁都睇下呢个项目可能里边，除咗你话系即系单位嘅伙数之外咧。一般嚟讲，可能喺即所谓地下嗰几层咧， 都可能會用作一啲譬如停車場啊，或者係一啲商業設施嘅。咁、 嗯、 即係升高咗成個嘅即係公屋大廈啦咁樣。咁、 嗯、 都見得到，譬如今次嗰個嘅啊，即係建議咧，都係增加可能係大概500多個單位度啦。咁呢個相信嚟講就因為唔需要再重新再去揾嗰啲地啦，咁情況咁、嗯、都係一個比較快捷。即增加到供应的一个方法嚟嘅。 嗯，头先都提到文件入面提到就系房屋发展的用地短缺，咁亦都提到公屋的供应需求都是日益强烈啦，咁所以就考虑普遍会提高一啲住宅的最高地积比啦，同埋建筑的高度去提供更加多呢啲嘅公屋啦。系唔系你都同意日后即所有公屋或者普遍嚟讲公屋的高度都要再高啲去提供嗰个公屋供应咧？你系咪觉得呢个方向系啱嘅咧？ 如果從建築方面，我相信一啲都難唔到嘅。就算佢一啲商廈啊、私人樓宇都係可以去到好高，但都要睇下地點方面啦。嗱，今次都見到係丹桂村都係一啲新界地點。頭先我所講嗰啲譬如中轉房屋嘅啊，譬如朗邊啊，或者係新發展區，都係一啲喺啊即係新界區嘅地點會比較好啲，或者可能喺個面積地盤嘅面積都比較大一啲咧。去做一啲可能係啊，即係喺佈局上面會比較好啲。你話如果去到新即係去市區一啲可能單棟式嚟講，要做一座咁大嘅即係大廈咧，我相信都要審視一下個情況。即係除咗你話係啊，其實過去房委會喺一啲嘅項目裏面咧，都會做一啲研究啦。即係除咗係一啲交通之外，譬如話喺個區裏面一啲微氣候啊，譬如話啊空氣嘅流通啊，或者係啲採光嘅情況都要去研究嘅。咁、都要，我谂相信如果你新界即系市区地段要做一个咁高嘅大厦咧，未必容易去即系做得到，因为可能会做一啲即系影响到侧边个环境嘅机会都可能会大一啲。 嗯，即系你反而觉得如果新界地，譬如佢本身系一啲空旷啲嘅地，就呢啲咁高嘅公屋系可以接受。因為我見其實譬如呢笪地咧，佢附近係比較多低密度嘅住宅噶嘛。如果係一棟50-60層高，即係可以叫做摩天公屋嘅一個形容啦，啲報道都咁講啦，係咪同周圍嘅環境係未必好配合咧？又 所以要睇下嗰個佈局方面個情況咧，佢都係分，我見得到呢啲嘅即係報道講，譬如話都係分北同南邊嘅嚇。咁如果你話係即係可能喺佈局上邊都唔會話太過即係。密集式或者可能大家擔心，譬如屏風樓又好嗰啲情況咧，如果喺佈局上邊、那個空間上邊七棟，其實都唔算一個細屋村嚟㗎，已經。 嗯哼。 咁我諗都可以即係去做得到呢方面嘅情況啦。如果你話即係地盤太細，你棟幾個比較高啲嘅大廈咧，咁我相信對於側邊嘅影響都未必話冇嘅，但係都要睇下點樣去喺成個嘅屋苑嗰個情況。 Okay.頭先考慮到一啲周邊嘅影響啦，亦都講到可能喺市區，如果你去到咁高就未必好適合啦，可能空曠啲或者新界地方就合適啲咁。但對於住嘅人嚟講咧，即係如果個公屋日後或者一啲新項目都普遍係公屋係高啲嘅個層數，對於一啲住户嚟講有冇啲各式各樣嘅關注或者影響咧？又 我諗譬如出行啦，或者係上落嘅即係嗰個嘅即係大廈嘅電梯。呢啲都可能都要留意一下，譬如話，即係見到有啲嘅做法都可能，譬如高層嘅電梯又好，或者低層電梯又分開咗大家嗰、那個即係使用嘅情況啦。咁呢啲我相信都會留意到，即係如果起得咁高嘅話，一定有啲方法即係疏導下大家，譬如翻工翻學嘅時間，或者翻屋企，呢啲都要諗下。譬如頭先交通方面，咁過去大家都擔心可能人多咗。社區上面嘅設施嘅使用啊，交通都係值得去研究下。不過我諗佢今次見得到佢嗰個嘅增加嘅火數咧，未算話太過誇張，可能都係講緊1-2千人口度啦，或者係2-3千度，我相信都應該應付得到個需要。 嗯，但因為我見佢就話普遍提高嘛，日後都會即係正考慮普遍提高一啲即係因應呢個公屋供應需求增加，就普遍提高住宅嘅最高地積比同埋建築高度，即係話未必係呢個項目，可能日後其他都會係呢個方向嘛。咁如果係嘅時候，房委會會唔會都有啲關注咧？呢方面 其實我相信而家日後好多嘅地盤可能集中喺新界區會多啲，或者新發展區項目會比較多啲。咁市區而家你講嘅大面積用地都唔係太多啦。咁呢個方向亦都唔係話唔得嘅，都睇下即係整體嗰個規劃上邊嗰個佈局嘅情況。 頭先除咗話呢啲升降機嗰啲設施壓力，譬如周邊一啲嘅社區設施啊，或者屋邨設施啊，會唔會都有一啲嘅關注咧？或者最直接啦，就係對於一啲居民嚟講，會唔會都未必好願意住一啲比較高，去到50-60層樓嘅公屋咧？ 呢度我覺得又未必話太過即係影響，反而可能係咪啊地點方面咧等等啦。咁當然我哋見得到佢過去依幾年其實啲嘅新界區嘅地啊公屋項目都會比較多啲嘅。 嗯。 啊，咁都有一啲居民都會唔介意啦。當然係可能對人華山村可能遠啲都入去住，咁但係整體嗰個嘅即係設施上邊，當然希望可以逐步逐步完善嗰個情況。 其实起呢啲咁嘅即系比较高嘅公屋咧，头先都除咗考虑到系咪即系空旷啲啊，或者系咪市区啊，仲有啲乜嘢需要最关注啊？你自己觉得，如果日后系向呢个方向行嘅时候， 我都觉得系嗰、那个即系所谓微气候啊，即系特别系啊空气方面或者风速啦，又如果太过即系挡咗，其实即个困住喺度都系比较问题大，同埋可能都一啲嘅即系相关采光嘅问题。所以當然大家誒冇乜所謂啦，可能啊即係太陽照到邊度就，但係呢啲其實房委會喺興建呢啲項目都會做曬一啲相關嘅研究，其實。 今次其實喺元朗丹桂村呢個位置咧，佢本身係一個綠化地帶嚟嘅，後屘就改做住宅用途。如果喺個綠化地變咗住宅用途，仲要起啲咁高嘅住宅，會唔會嗰個影響係更加大咧？又？ 但我留意到呢度個屋苑本身側邊係，譬如近住元朗公路等等嘅嗰啲嘅即係道路咧，咁我覺得可能喺交通上面都仍都係有個能即係載客量或者係一個嘅即係容量啦，去協助到個屋村可能嘅火數多啲，都喺交通方面都係應付得到嘅情況。 OK OK， 嗱日後如果真係起多啲呢啲即係高嘅公屋啦，咁好可能亦都要喺城規會度有啲程序嘅，譬如都要申請話要放寬地積比啊，或者高度限制嘅，咁要行城規會嘅程序。頭先亦都可能話睇到對於一啲附近嘅區有一啲嘅設施上面嘅關注啦，會唔會附近嘅居民都有啲反對聲音咧？咁擔唔擔心係咁嘅方向行嘅時候，最終喺落成呢啲比較高嘅公屋項目係因快得慢咧？ 如果係喺嗰個嘅屋苑裏面有啲設施，能夠除咗係屋苑本身可以即係協助到之外，側邊如果都係有受惠嘅話，我相信都應該係有個即係共贏啦。如果大家可能有啲設施上可以共用得到嘅話，我覺得依個從一個點出發可以諗到一步，就唔知未必話定係有個矛盾性，可能大家會互補不足嘅情況都可以。 OK， 好啊，唔該曬，趙國偉，同你傾到呢度。超国委咧系房委会委员，亦都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咁讲到就系元朗丹桂村呢一块公屋嘅用地啦，喺呢个建筑限制嗰度咧，就是、政府向城规会申请，希望放宽嘅。咁啊，希望日后咧计划喺度系兴建七栋50至到60层楼高嘅公屋。你自己点睇咧？如果讲到话日后都系即系因应呢个房屋供应嘅需求大啦，系考虑普遍都会提高一啲嘅建筑高度啦，同埋最高嘅地积比啦，去提供更加多嘅公屋嘅。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海林。制作周伟业。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 Graham Allison 艾利森教授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里面提出了一个古为今用的政治概念，以此去推论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艾利森教授说，当一个崛起大国在崛起的过程里面，他慢慢发现自己越来越强大，自身的利益越来越重要，同时需要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也会觉得现行的体系对他是一种束缚，因此就希望摆脱。而对于现有大国来说，他会对此感到紧张，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必须采取行动抑制新兴国家的崛起。 然而，作者亦都强调，虽然罕见，但战争并非不可以避免。但是要逃离陷阱，双方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作者的观点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就引起了屠龙派和熊猫派两种十分两极化的反应。有人质疑艾利森教授并非中美关系学家，是否有啲捞过界呢？亦都有人认为，用一条2000年前嘅历史定律去分析唔同时代背景下嘅国际冲突同战争，是否合乎学术嘅严谨性？ 但另一派佢认同艾利森教授，指历史学家有一种能洞悉复杂事件背后嘅能力。由1914年嘅塞尔维亚到2022年嘅北约东扩， 背后的导火线明显就是同出一辙。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欧美多国预计经济增长亦都会出现负增长，美元对全球的经济控制力衰减，此消彼长，美国优先和中国梦，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和平共处？这个问题比艾利森教授在六年前提出的时候更具迫切性，亦都令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变成一个国际关系学的潮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注定一战，终未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作者格雷厄姆·艾里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系有关于南华体育会喺上年向城规会嘅呢一个申请啊，喺嘉露连山道嘅南华体育会咧，就系申请喺呢一度咧兴建一个嘅体育馆嘅即系兴建一栋咧九层高嘅综合体育馆啦。咁当中有五层咧系用嚟做呢个电竞馆嘅咁。嗱，见到最新嘅关注咧，就系南华会咧系向城规会咧系申请再延期啦呢一个嘅审议项目两个月嘅，争取更加多时间去准备一啲资料。因为其实喺起呢一个嘅综合体育馆嘅即系申请嘅过程之中咧，都有一啲区内嘅不同人士啦，对于个交通流量嘅忧虑。咁啊，见到明报咧，寻日就系提到话南华会向城规会交嘅交通影响评估入边咧，就系评估到电竞馆建成之后啊，预计喺电竞馆完工三年之后，2030年咧，喺平日附近嘅道路啦嘅一啲剩余交通容量，就举个例，譬如礼顿道啊、嘉露连山道西啊、开平道等等咧。嘅剩余交通容量咧，喺早上时段咧由17%跌到13%，下昼就进一步由16%跌到9%嘅。咁即系代表啲咩咧？跌到9%，就系话如果根据运输署嘅标准咧，少过15%咧，嗰个路口就会系开始饱和噶啦。咁系咪即系话起咗呢一个嘅综合体育馆之后，对于附近一啲区嘅街道嘅交通流量咧，会系更加挤迫咧？咁会唔会就系一啲区内人士嘅关注？整体呢一啲资料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黄宏泰。头先都提到话原定咧就系今日城规会审议呢个项目嘅，不过咧就今日应该系会批，系咪即系俾佢第三度系延期嘅咁？你自己对于呢个项目整体有啲咩关注咧？ 即系佢上次嚟区议会咧，就即系好多其他议员都提咗唔同嘅問題，咁我諗佢收集咗之後咧，佢就冇再翻嚟區議會啦。咁其中有交通啦，有啲議員就話你用電競館呢個主題，即係未來你起好之後，電競個潮流係咪仲係好興啦？咁亦都有人問佢即係呢樣嘢，佢哋南華會。即係有冇諮詢會員啦，因為係佢哋管理層少數決定啦。即係好多呢啲唔同嘅問題，俾咗佢，咁佢聽咗之後咧，就冇再同我哋區議會有任何溝通咧，咁就上城規會啦。 即係上次係講緊上年九月嗰陣向區議會簡介完之後， 係啊。 OK， 幾月前。咁而家頭先我都引述到一啲報道啦，提到話南華會喺上年十二月交嘅交通影響評估，喺部分嘅銅鑼灣區入邊嘅路段嗰個嘅平日嘅交通剩餘容量都低過運輸署嘅標準嘅咁，呢個你哋有冇留意到或者嘅諗法係點咧？又 其實。即系唔好讲，即系嗱，其实大家如果有即系经开嗰边咧，都睇到当其时，即系南华会而家嗰个周边嗰啲路嘅容量都唔系话好大，咁其实可以想象到第时起好咗之后，再进一步令到我哋周边嗰个交通嘅负荷，其实都唔使交通专家啦，普通你问啲市民都普通常识都睇得到。而家个路面个嘉露连山道附近个负荷根本就应付唔到未来嗰个情况，大家亦都唔好忘记，我哋未来即系嘉露连山道亦都有法院大楼啦，都有新嘅商业啊、住宅啊，即系喺隔周边都起，即系将会起啦。咁大球场第时又重建啦，咁其实几样嘢加埋，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而家個加路連山道係咪可以應付到而即係嗰個咁樣嘅負荷增長咧？係嘛？ 居民嘅諗法係點嘅咧？其實附近居民 其實居民好多，我哋收到都係基本上咧都係好擔心佢呢、這個呢、這個發展咧，第時係會即係影響到周邊個交通嗰個吞吐啊、容量啊。亦都正如佢哋自己個報告都講，基本上就好接近飽和點。咁其實佢哋自己請個交通顧問報告都指出咗啲點啦，我就唔係好明佢點解都仲要好多問題未搞清楚之前咧，就要去城規會。咁我而家自己去向城規會話延遲，咁諗一間即係晏少開會咧，城規會可能都有個決定。俾唔俾延遲啊？又或者就咁繼續聽佢個個案啊？最後贊成定反對咁，我哋都唔知啦。咁個情況就係、是、咁。當然啦，佢嚟到南華會嚟到區議會講完之後，咁我哋俾咗好多意見佢，或者俾咗好多關注佢。佢自己有權聽完啊，佢哋有權話未處理好，或者繼續就用佢哋嘅意見，我直接去城規會。雖然灣仔區議會我哋聽完之後有好多問題咧，其實大家議員都關注嘅，佢都未再有進一步回應。佢仍然堅持去呢、這個城規會咧，咁呢個係佢嘅決定啦。我哋亦都冇權阻止。 Okay. 我見南華會係咪之前提過會同鄰近起緊嘅商廈嘅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係傾啦，就用行人天橋嚟連接南華會，咁就希望係。即係可能叫引多啲喺港鐵站嘅人過嚟啦，咁就唔係揸車，可能用公共運輸嘅咁。有冇聽過呢個方法，同埋係咪可取呢？而家你知道最新嘅進展係點樣？ 當其時佢講冇呢個概念就冇講出嚟啦，呢、這個概念。不過就算有都係好初步，同埋嗰個位置對嗰、那個地鐵站嘅距離真係比較遠。你嗰個天橋嗰個問題咧，其實。你如果就咁一個概念，冇一個具體少少嘅資料講出嚟，我哋其實好難評估，即係你個天橋第時嗰個吞吐量啊，或者你嗰個疏解一部分喺路面嘅人嘅情況係去到邊咧？裏面有幾多人係因此而唔使坐車或者行過嚟啊，經天橋咁去咗去咧？咁呢啲咁個初步嘅概念，我哋。即係都係啱啱聽到，咁亦都未有一個具體嘅或者比較多少少嘅資料啦。咁喺你都講到另一個發展商佢嘅意見係點？即係呢個大家都係好多都係未知之數。 Okay. 不過見電競館其實話每年唔夠30日係舉辦比賽噶嘛，即係所謂即係人流比較多或者造成擠塞嘅機會係咪都未必好高咧？又 咁其實你平時你睇翻佢嗰個。簡介裏面都其中電影館有其他設施啊，嗰啲有好多都係商業啊，或者點樣咁你比賽當然啦，理論上就應該會比平時多人啦。但係你唔比賽嘅日子裏面，我諗嗰個交通評估裏面都計算埋呢樣嘢啦。就算你平時唔比賽，都應該個人流都係會比較多咯。都係當然你比賽嗰陣時會多更加多啦，係嘛？ 半分鐘到啦，講下區議會希望南華會再進一步提供啲咩資料咧？ 其實佢上次上嚟講咧，就一位同事上嚟嘅。咁相對於其他嘅發展商或者其他嘅團體上嚟區議會咧，佢哋即係會準備得比較多啦。亦、 okay. 都人哋有個團隊上嚟咧，基本上唔係話單人匹馬上到嚟，咁好多問題佢招答唔到啊，或者點樣？又話數據攞唔到啊！即係一個人上嚟介紹咁大個項目，真係我喺區議會20年咧係比較少見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宏泰同你傾到呢度。黃宏泰就係灣仔區議會主席，咁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下個禮拜先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